王四爷料理好生意，套上马车回大邓各庄过节。一想起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宝贝儿子王泽民和继承了他飞镖绝技的爱徒爱侄王焕章，就归心似箭。马车从西四牌楼出发，经过朝阳门玉顺斋饽饽铺，王四爷让赶车的刘二柱停下了车，一跃身从马车上跳下来了。饽饽铺的伙计挑起了门帘，笑着迎接王四爷。哟，四爷来了您呐。哟，今儿回同州吧？王四爷点着头，撩着长袍的大襟儿，抬脚往里边迈，说：哎，再给我捆上五盒龙凤饼，你们家这大饼子好吃啊，放上十天半个月都是软的。进了通州城，王四爷对刘二柱说：二柱啊，把车赶到大顺斋去，再买几盒糖火烧。刘二柱赶着马车回个头来，笑着说：王掌柜的，您这要把点心铺搬回家去啊？王四爷也被逗乐了，说：哎呀，你还不知道呢，啊，杨廷芳老爷子最爱吃这口了。太阳落山了，王四爷的马车来到了大邓各庄的家门口。王四奶奶听到了马的叫声，推开了门，迎丈夫进了大院。王四爷往前堂走着说：你看这大晚上的，你出来干什么呀？啊，儿子呢？ 夫人说：哦，跟焕章一起呀，到杨康家了。杨廷芳老爷子病得不轻，自打一入秋啊，这心口疼的毛病已经犯了好几回了。宗莲劝他到城里头大医院，老爷子就是不听，就信宗莲的针灸。嘿，真是犟脾气。 王四爷一听就急了，没等进屋，转身往大门外走去。二柱啊，提着大顺斋的糖火烧跟我去趟小邓各庄。刘二柱呢，正在大柳树下边拴马呢，将马车交给了王家长工胡二爷，提着糖火烧追上王四爷，小跑着来到了杨廷芳的家里边。老潘头高喊着： 哟哟，杨老爷，王四爷来看您嘞。 撩着门帘请王宗清走进了卧室。见到了王四爷，杨廷芳来了精神了。 哎呦，宗清来了，快坐下。 他欠起身，拉着王四爷的手不放。王四爷坐在炕沿上，望着杨廷芳说：刚一进家门啊，就听说您病了，我就没歇住脚，急着就来看您了。 啊，怎么着，好点了吗？ 老潘头指着放在八仙桌的点心盒子说： 小杨老爷，王四爷又带来您爱吃的糖火烧了。 嗯，杨廷芳用手拍了一下王四爷的胳膊说：哎呀，瞧我这好弟弟呀，总是想着我呀，一听说我病了，看把你急的满脸冒汗的。我这病啊，一犯起来总是这样，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没事儿，等宗莲来再扎几针就好了。杨廷芳说着摸了摸脑袋说：哎呦，不服老不行哦，你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哈哈哈，这力气呀，也大不如从前喽。王四爷看着满头白发的杨廷芳，心中感慨：哎，这岁月不饶人呐。他安慰说：哎呦，杨兄啊，你这就很不错了啊，70多岁的人了，要不是您早年练的这一身好武功啊，躲过那一劫，哎呦，哪有如今这把老骨头啊，是不是？ 虽然有点小毛病，碍不着您健康长寿，还得等着杨康给您抱大重孙子呢，是不是？ 提起了杨康，杨廷芳叹着气说：哎，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放不下呀。自打杨康的老师辞职回家，他和你的儿子泽民、侄子焕章也都不再去学堂念书了。他们三个呢，每天都到我家书房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呢，天不黑都不回去。听说焕章、泽民他们俩还教上我孙子武功了，如今我那孙子已经16岁了，我琢磨着把他送出去找点事儿做。哎呀，总在这庄里待着都快成了废人了。王四爷将桌上的茶杯递给了杨廷芳说：那什么，你干脆吧，啊，我把您孙子带到老三顺斋柜上当学徒吧。您看，我家泽民和侄子焕章也都长大了，原本呢想着等他们俩读几年私塾之后就接到北京城里再读两年，这没想到这城里也是兵荒马乱的，书也读不成了。这仨孩子他打小就在一块念书啊，也合得来，把他们一起带到柜上学手艺长本事，将来呢也有个前程。王四爷顿了一下接着说：哎，自打跟日本人呢签订了那个什么马关条约，嗨，这北京城啊也乱得是一塌糊涂了。可是那里呢终究是天子的脚下呀，咱们又都是买卖人啊，孩子的安全方面呢，哎，贤兄啊你大可放心。杨廷芳听着王四爷的话沉思起来。 王四爷见杨廷芳有些犹豫说：哎，贤兄啊，你不必多虑啊，杨康这个孩子乖巧伶俐，人也聪明，心眼活络，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现如今呢，这小日本在东三省闹腾得厉害，柜上呢有几个老技工都辞职回家了，正缺人手呢。我这次回来呢还准备从庄里头挑选几个年轻人到柜上学徒呢。 听完了王四爷的话，杨廷芳笑着说：好啊好啊好啊，哈哈，贤弟的这个想法好啊啊。哎呀，别怪我多虑啊，一来呢我是怕把杨康放在你那儿给你添麻烦，二来呢，哎，我这还真舍不得把这孙子放出去。行，这孩子放到你那儿呢，我100%放心，就这么定了啊。你说什么时候带他走？行了，全由贤弟你定夺了。王四爷高兴地说：那好，后天我就回去啊，我把他们仨一起带过去。啊，好，那就后天走。这仨小伙子刚从我这儿出去，一准儿啊都在后院那儿书房里边呢。啊，快叫他们都别走了，一块儿吃饭。杨廷芳说着从炕上一迈腿站在了地上，这病呢已经好了大半了。拉着王四爷大声地笑着说：哎，我说该吃饭了啊，今儿个咱哥俩可得喝两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入秋后的第一场雪，给睡梦中的北京城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絮。老三顺斋斜铺朱漆大门，咣当的响声，打破了绵绵长夜的寂静。一位身材健壮俊朗满脸英气的年轻人 手拿着扫帚，从门楼的石阶上弯下了腰，一步一挪地扫起了雪。那个扫帚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刷刷地响着。当豹子街上的积雪被王焕章清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他直起了身子，热气从嘴里鼻孔中呼出来，像缕缕的白雾升腾着，泛红的晨光洒在他醇厚幸福的脸上，充满着青春的朝气。来老三顺斋做学徒，王焕章自觉长王泽民和杨康一岁，要做出大哥的模样。他跟着师父学习，处处小心留意，早晨起床生煤球炉子，打扫庭院，凡是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来柜上的第一天，王四爷就给他们分了工，因为王泽民是掌柜的接班人，由王四爷亲自带着主学买卖经营。杨康呢，聪明灵透，就让跑业务的老伙计带着他学销售。王焕章少年老成，稳重内敛，有武艺高强，安排他跟着做鞋的师傅先学手艺。王四爷器重王焕章，想着等以后啊，老三顺斋这个生意做大了，走南闯北的时候，他呢也是个帮手。王焕章外表憨厚朴实，但是内心呢灵透聪明，白天跟着师傅从选料打浆放样，到打磨裁剪纳底上班，一样一样的学。晚上呢躺在被窝里还默记着这一道道的流程和工艺，不到一年他已经把三年学徒的东西都掌握了。这天上午，王焕章跟着师傅去前门大栅栏的一家鞋店送鞋。老掌柜的接过鞋说，你回去之后啊，转告王四爷啊，如今这鞋不好卖了啊，看看人家内联生和不盈斋做出的鞋多时兴啊，都抢着买呢。回到老三顺斋鞋铺，师傅把老掌柜的话向王四爷叙说了一遍。王四爷无奈地说，是啊，咱这鞋是不好卖了呀，人家内联生和不盈斋做的鞋都是给那些达官贵人穿的，如今北京城从外地来了不少有钱人，可要面子了，什么时兴就穿什么，特别是你打浪每天来来往往的，那都是体面人，普通老百姓谁总往那儿跑啊。王焕章站在师父的身后听着王四爷的话，他心里嘀咕，北京城啊还是普通人多呀，你家里再穷也得穿鞋呀，怎么就卖不过内联生和不盈斋呢？终于他得到了一个自己外出的机会。王焕章按照师父的叮嘱，一溜小跑把几捆布鞋分别送到了各个商铺，也没急着回老三顺斋，而是来到了崇文门内，看见内联生鞋铺的牌楼之后，就站在路边停下来了。他整了整衣帽，倒背着双手，挺直了腰板，大大方方的阔步迈进了内联生的大门。内联生大堂宽敞气派，两根盘龙红漆的大柱子把销售台和展示柜分隔着，大堂里人头攒动，买鞋和看鞋的人互不干扰，秩序井然。这个场景啊，王焕章还是第一次见，他站在那儿既惊奇又羡慕。王焕章正在大堂的一角发愣呢，突然一个穿着紫红色缎子袍，头戴红顶蓝绒帽的小伙计一躬身来到了他的面前。小伙计冲着王焕章礼貌地鞠了一躬说， 哟，这位小哥辛苦您呢，您想看什么样的鞋呀，由您请挪步往 这边瞧。 王焕章跟着小伙计来到了展示柜的前面，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鞋呀，像工艺品一样整齐的码放着，赏心悦目，目不暇接。王焕章摆出了一副选鞋的架势，拿起了一只鞋，由远到近，由左到右，鞋帮鞋底儿，他是仔细地看着，寻找其中的奥妙。抬头，佯装满脸不屑一顾的样子，对小伙计说：“不是你们家这鞋样也太花哨了吧？啊，就是买回去，那也不敢往外穿呢。”小伙计心里不服气，表面和气，笑着说：“ 哟， 小哥，瞧您说的，您是没在皇城根下面转悠过呀？现而今这洋人都来了，城里人也都爱赶个时兴，越花哨越新奇，越有特色的就越好卖。” 小伙计越说越兴奋了：“不瞒您说呀，我们家这鞋光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家眷都伺候不过来呢，咱大清国那得有多少人穿鞋呀？嘿，我们东家一直嚷嚷呢，想把这鞋卖出北京城，甚至啊想卖出国，卖给洋人去呢，就是腾不出手啊，力不从心呐。” 听着小伙计的话，王焕章灵机一动，心中暗想：“嗯，若是把内联生想做而又没有精力做的事情做出个名堂来，哎，那可是个天大的商机啊。”想到这儿，他热血沸腾，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干，去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王焕章把鞋放回了原处，谢过了小伙计，脑海里盘算着，走出了内联生，不动声色地回到了老三顺斋鞋铺。 晚饭之后，王焕章、赵常和王泽民、杨康一起读书聊天，畅谈各自岗位上的见闻和收获。他呢，坐在那儿，两眼发呆，想着心事。 杨康看出了王焕章的异常，说：“ 哟，三哥，你怎么不说话呀？”“ 哟，挨师傅训了 啊？要怎么了？” 王焕章觉得自己的想法还不成熟，还是等有了把握之后再告诉他们俩吧。于是他搪塞着说：“ 哎，没事没事，白天呢到大浪，我这有点累了。” 王焕章心中有了目标，对老三顺斋鞋铺从生产到经营的一切细节就都暗自的关注起来了。他琢磨着，比起内联生，这里的经营方式啊，鞋的造型样式和面对客户服务的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就说老三顺斋生产的布鞋吧，既没有考虑达官贵人的喜好，也没顾及普通老百姓的需求，这鞋做的吧，达官贵人看不上，有钱也不愿意买，对普通人来说呢，鞋的价钱又偏贵，就是想穿也买不起呀。哎呀，您说呀，这样的鞋您生产的再多，它能不砸在手里头吗？ 于是王焕章思量再三，他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大干一场的决心。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立于勤奋。